满意，今天是好的天气。独自走过人群，走进风里，我就像快乐的尽情呼吸，在这里唱首歌曲。甜蜜的吻，跳动的心，哦，人们都渴望真情。看看现在，想想过去，我学会慢慢让情绪飘在风里。这个地方叫城市，美丽的爱情常常变得像。 2018年6月20号11:42的32秒钟，谢谢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城市， 是，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 还有海，有山，有水，还有 海港， 还有热情的人民啊！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感受这个城市旅行以及漂亮风景的朋友，来自于连云港康辉旅行社社长苏欣怡，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这个久等久等哈， 是的， 其实说到家乡呢，很多人很自豪，就是。因为您生活了那么多年，对他真的，如果我们是您的朋友苏先生，道德和准子的时候打电话说，苏先生，我们最近呢有一个挺好的时间，我们要去连云港玩，您建议几天，哪些地方不可错过，那肯定您是不是有一系列的周到的一些推荐，对不对？ 到连云港，其实北京到连云港还是非常方便的。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是我们目前就最方便的方式是坐飞机过去。 飞机 目前呢，北京到连云港呢有两个航班就是白天一个航班，晚上一个航班，一个是南苑机场，一个是首都机场非常方便。而且北京到连云港的机票也特别便宜， 有时候比火车票还便宜 对。如果选择自驾游的也不错，因为北京到连云港大概是750公里，我们连云港建了很多的这个。自驾游的基地像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像我们的东海都是设备非常完善的然后坐火车呢，我们也有直通连云港的火车， 对，四通八达， 棒啊，四通八达， 750公里，大概开个 8-9个小时吧， 对，8-9个小时 其实从北京到连云港呢，就一路上还可以看其他景点，你比如说经过山东的泰安这一路景点，如果我们从沿海地区走的话，我们可以经过山东的沿海一路过去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连云港呢，对北京客人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我们刚才在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放了一首歌叫夏天想去连云港， 对 我也想说一说我的感受，因为我昨天晚上从那个徐州坐那个高铁到南站下车以后，我一出来以后，我觉得哎呀，这个天气 怎么这么热 同样的气温，真的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吗 同样是31度、32度，但是在连云港呢完全是两种感受。 什么感受？ 就好像是我在室外我感觉，我说的夸张一点，就是我在北京，我就是完全在室外，我到连云港同样32度，我觉得好像是在空调房里一样。 真的 哇， 它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连云港它本身它的气候特点，因为是海滨城市， 对 它这空气比较湿润 凉爽 而且呢连云港呢它本身的城市环境也特别好我们本身又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苏先生今天一下车，哎，这是哪儿？看不见。 这可能是我又有一点稍微，就是可能是稍微有点不习惯 是的， 但是 没有开个玩笑。 连云港真正的特别漂亮的季节呢是在夏季， 真的是夏天 真的夏天因为夏天呢，我们到连云港呢，不光可以游大海还可以尝海鲜， 对 还有一些很多体验性的项目，可以去游海岛比如我们 还可以游海岛呢， 去海钓我们江苏省的所有的海岛都在连云港区域范围之内。 天 我觉得连云港是一个又有海而且绿化一定特别好的城市。 对对， 满眼绿色，夏天是吗？ 对，我们江苏省呢，大家知道是一个长江下游的这样区域但是呢唯一的山脉呢在连云港，我们叫云台山 还有山 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花果山呢就在我们云台山的南麓。 对 我们的城市的森林覆盖面积非常大然后呢整个城市的是从城市里边的绿化到我们那个山间的绿化都非常好。 想问一下连云港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不是那个一线的城市 对， 它那些是不是非常的舒适，大家就是没有那么的速度快呀着急是吗？ 非常舒适非常方便连云港的城市呢它是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城市呢就是说特别长，我们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对、 okay. 我们从最东边到最西边呢，我们从市区开车就得大概要开1个小时，所以这个城市有的

非常漂亮的小木屋啊，晚上住在里边啊，可以晚上可以到沙滩上，而且沙滩上可以除了你到海里畅游之外呢，在沙滩上散步，可以打打那个沙滩排球， 对，自己带个小帐篷 啊，对对对， 然后挂上点小灯， 挂个小吊床，在那个树间挂个小吊床 啊，摸好六神。那我跟你说，江苏的蚊子真的是 六神，对，蚊子叮咬厉害嘛，就是一般海边应该很厉害哈 啊，海边的风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蚊子相反，那个蚊子倒不是特别多 哦，市区更多一点，因为市区离海域比较远一点 哦，是吗？市区更多一点， 对对对， 反而没这么多蚊子海边， 因为海边，因为我们那个连云港它最大的就是这个特点，因为是海滨城市嘛。这个东西连岛呢，它有句口号叫做“连岛美在海中间”。 哎呦， 而且我们那个景区包括数码湾，它是面向大海的。 哎呀， 啊，对，所以这个整体上的环境呢特别好。 问一下，就去到刚刚您描绘这个地方啊，那个人多吗？现在来看的话， 夏天是连云港的旅游旺季。我们这个岛上呢有个环岛路，建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就是在环岛路上，无论你是驾车还是骑行，还是这个步行，你都有不同的感受。 太好了 啊！对，而且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视野呢非常开阔然后这个岛呢，它是一共是7.57平方公里，它呢这个海滨这个环岛路啊修得也特别漂亮。然后呢，就在那个你在那个，特别是在东连岛那个地方，那个远眺大海，那这个人觉得那个心情啊特别好。 是的，非常放飞了啊！从那，比如说我们驾车到连云港到这个地方，是直接驾车可以到达，还是需要其他交通工具接驳呢？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连云港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叫神州第一滴， 神州 第一滴， 对啊，那个东海东西连岛呢，它原先呢是。江苏省唯一的海岛，以前它是海中间的，后来呢我们为了港口建设呢，我们在这个东西连岛和陆地之间啊，我们修了一道7.57公里长的一个7公里长的一个蓝海大堤， 天啊天 啊啊，对对对，变 通图， 对对，天天变通图，真的是这样的 你就说扬州天啊， 可以直接驾车过去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就从连云港的最东端，我们那有一个古镇叫连云古镇，也可以坐船过去。 还有两种方式 后期呢，我们还准备从这个这个海上云台山，我们直接架一个那个就是索道过去， 太好了， 那样就更新奇了。 对， 我跟你说，真是孙悟空啊！ 是的， 18般武艺。 那花果山出来的这地界， 对对对， 能不人杰地灵吗？ 索道、大桥，哎呀，还有坐船。 对，哎，我刚才就 get 到了一个点， 你说 古镇， 对，古镇， 古镇， 连云 古镇是什么呢？ 叫连云古镇，因为连云港呢刚解放的时候叫新海连专区。连云港呢以前的市政府呢就在那个连云镇，这个镇呢它是它主要是一些民国的建筑遗留的非常好。 民国建筑 啊，因为连云港的港口呢，它最早呢是由那个荷兰，就欧洲的荷兰建的。所以整个它有些欧洲的一些风情。 好吧。 而且我们明清的时候呢，因为在民国的时候啊，我们连云港呢它也是这国民政府的一个直辖市也是一个直辖市，叫新海连市。所以这个这边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港口，这个孙中山呢在建国方略里面呢也有这样一个设想，就把连云港建设为东方大港。因为当时呢，在当时连云港那个港口呢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有陇海铁路嘛， 是 陇海铁路它直通这个兰州所以非常方便。夏天呢到 古镇， 连云古镇也是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我们知道南方的古镇是什么样，什么周唐啊那种 徽派建筑， 它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是民国欧式建筑， 民国的欧式建筑比较多对，我们那有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铁路博物馆，因为最早因为陇海铁路它这也是建的历史比较长，所以一些古老的蒸汽机车，还有 在那可以看得到 铁路建设历史、港口建设历史包括那个铁路那个博物馆的，它的那个建筑就是一种完全的欧式的一种风格， 保持原貌 对。然后像海军司令部像那个大旅馆都很多 大旅馆 对 大旅馆 很多对还有一些现在就是我们最近几年呢，我们对这个连云古镇呢进行一些设施进行一些改造优化升级改造夏天的到时候我们在连云古镇呢，我们不光是可以就是看一些民国风情的建筑， 是 特别我觉得特别女生在这边拍照特别有感觉。 对，我跟你说， 很多年前在那边拍婚纱照 是吧 我也看过，就我觉得这个味道特别有味道， 特别有味道。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穿点中式的旗袍中山装 旗袍 旗袍 就是男生穿中山装女生穿旗袍对不对， 有一种民国复古的感觉。 他那个道路都是石板路就原来留下的一直留下的石板路 光脚丫可以走走。 它这个古镇呢它有个特点，是完全建在一个山坡上面